你讲这声哎，能为山村发展挑大梁，我老姑这老妈姑可不为小便心宽地方尽情自在，又在又在呀乐下熬夜花啊。人活真幸福，要看了换得了两眼一闭个黄土一迈步，两个也了了想穿了你个开头了，心平了你个气死鸟，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那个鸟事那个鸟事鸟事不能了呀，那不能了。 让你个浪你个浪了你个了你个了了浪一个你了个你个 哎呦大婶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才给你挑台婶呢、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风。 哎 你走走 啊。哎呦不错不错。台婶子啊，你孙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请姜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呦哎呀姜师傅不才，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去啊，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不行，还是姜师傅好。姜师傅啊又知识又文化又奇术又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姜师傅去。姜师傅姜师傅姜师傅， 不就起个名吗，做死一把钱。哎呦哎呀心没伤你 很多钱啊。哎呦 这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你喜事喜事哦、啊、我们修来个男朋友啊个挑肥瘦美。哎瞧我啦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啊。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请姜师傅去陪一下。哎过你娃和谁过 啊，姜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呀 有技术有本事。 对对对对呀 东南至于和谁， 哎呀我呀是跟我们兄哥， 只可惜他不才 不才。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毛太哥嘞，我看你去呀和谁？ 哦，你去不怕我毛裤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哥嘞，你可是到哪里玩的？哎呀，来来来来来，我看呐，你去呀和谁？ 哼，你当我是大头鸟痛啊？我玄宗虚极，我又不是毛皮过，是是。 哼，姜师傅来得及速来，姜师傅，姜师傅、 啊，姜师傅不才。 算了，哎， 你给他断面棍，我看你两个头，没有他东家佬，我们山里人连死都不要拿了。 哎呦千万千万 太白， 说呀， 有事快发，有病快发， 我要结婚。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凤妹子结婚呢？ 那你找凤妹去呀。 哎呀，我踏入金陵上了东江老，我心里头可哪有我牛啊？ 女太不有福，我要马玉盘盘。 哎呀，哎，毛太哥，你可是造反！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恶牛顶过娃娃亲爹。 那找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的老赖皮！ 你放肆！ 好好好好好，你不好好管教你自己女儿，日后啊，有那个小孩。 好，那你就等他俺家，等着看吧。 哎 呦，娘子呀，娘子呀， 毛 子呀，毛子呀， 我牛娘的话，我是毛桃的爹。 是啊，毛子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信誉，一个名声呐。 这种事啊，最能带人心，也最能摄人心。 还不太熟，你们请坐。 还坐，快点还坐得去。 这个口才脑都快给脑翻天了。 啊，什么事？快把你们记得哈。 不是，不是，你说。 是， 你说。 江师傅，这命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 农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非做个咋个狗屁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太白，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合适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只是从历史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你毛骨斋说法立足的地方嘛。 老子娘下去，我恨你 的村长。闭嘴，都给我闭嘴。 哪个的都是江浙村，打的那个红木匠，我们想放手要让他干，我也是放手愿被他跑一趟啊，我也想上坡呀飞自在，没奈何是和我村中的狼，狼因为喧闹不可不自量，可是那个李子呀，切呀嘛切切香啊。 村长，莫森，哎，通知他们马上停工。 是，总还是群众。 孔太闹到底还是我们做的你天下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这不怕狗了吗？ 嘿嘿，东江啊，你不就是他大公仔吗？你少踩毛叔面前撒威风。 不要给你犯的暗料，你想开冷风，真是傻。 江师傅，反正玩的糊涂，怪得的你还找用的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济， 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 啊？上上去！ 村长，不管怎么说，这锄头都快老掉牙了。 牙是我们口头熬的事情、啊，用不得你一个外乡女来说话呀、啊！ 周 哥 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大家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呢？ 你们看啊，毛古代，毛古代呀、啊，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注重啊？你看，一公之孙，竟向这个外乡女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应该听江师傅的。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啊， 我出山。 对， 哎，村长，这是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台会讨论决定？ 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台会。 对， 就是嘛，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祠堂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里的事，村长管的不是，还哪个管的事？谁管的事？ 我们都是村头路。 对， 干什么？啊？ 那干脆都来到这个村长哦。 这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马村长，如今可不比从前喽。 莫非 就能飞天了？ 天是不能飞哦，倒是要飘，是可以飘的。 你们马跑，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马虎队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你 我们想操办不成， 疯子了！ 哎呦， 光快把他们从毛组长面前叫开，要不然我了你！ 你要敢动江师傅一指头，看我不劈你！哎呦喂，你个大毛粗这个东西呀、啊！ 毛古代，拽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脑，就比个东江佬给教了啊！ 不买， 娘个头，你一根都起的什么风？ 哎，不买你！ 哎呦！ 村长， 爹， 滚！都给我滚！ 全都乱了套，一下子全都走了呀。 母一 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爱。 越比爱越无望啊， 两个头头个娘啊，情敌是否同江湖，负了却又命他同是一把，男母一落地不在一分家，同是一个毛不白，再也不服就两家， 就两家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点钱存陪他们跑一趟啊， 夫思量呀，妻思量， 越思量越想呀，越悲凉。 我可是自饮凤凰自作呀，求仙伴 thank you.

看看。 有人把门来表达，多尊长，她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哉，只是我背靠一旁，独坐冷灯，等看看，我也是呀。想他也可爱，他也是可爱，我也难。故意醉解千愁。 且讲你个烦恼呀，化尘 哎呀，一股水到牙。 你好啊，两岸一笔有你困我， 还是注意太阳火炉烟的好啊！ 哦，来来， 过瘾 过瘾 过瘾了， 过瘾了， 过瘾了。 阿伯，太叔， 马不带， 你们都采呀？ 采，我们呢也想往稻房里走，可是眼毛呀总是不行啊。 阿伯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调的一点木耳灵芝， 哦， 顺其不顺， 哦， 都是手政府， 哦，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长个神哦。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哦，阿姑仔呀，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啊？ 海飞大叔，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啊。 你才多大呀、啊？还早啊！ 哎，你别话嘞，国家东港老还使用好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口袋闹，那是搞的啊！ 海飞太叔，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倒呢。 啊， 大哥，你把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打工仔呀。 他倒是个外小人啊！ 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世道不同啊，世道再怎么变，这人心总还揣呀。 哎呦，别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罗，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 哼，除非这口袋老的人都是缺的。天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转村父老乡亲好歹一份好啊，分两个外乡人不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大好事，菩萨在不灵啊，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海贝，你死得了掉都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 哼，他总有飞钱的本事， 我也能 快冲！ 大少爷老朱啊，你可不能乱乱呀！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莫乱来哈！ 是啊是啊， 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走， 大爷老朱啊！ 太白，太叔， 老朱啊！ 海飞，哎呀，哎，哼，哎呀，海飞，海飞，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班啊？ 嘿。耳班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班还是三班。 我管你是耳班还是三班， 哟，走。 这三哥，那人才眼睛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 他既然问我爹，也就会往送送。 那倒是。 哎，自从那天填表以后，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 嗯，这我也看得出，有些事兴许他越想越透了。 要是真能批下来， 那该有多好。嗯 啊！畜生！不好，我妹是怕咬出死。 三哥，你不过，你不过！ 哎，快快去找你爹！哎，快快去啊！快！ 爹！ 哎，东光啊，你怪你吃吗？怪你吃，怪东光老，怪你吃，怪你吃，怪你吃，怪你吃，你怪你吃！ 犯了条，人常说。

飞穿莫非他与娘同住一辈子，说不定也是小芳家未来的老汉子。哎呀，姑子，日子光光空无忧。是不在他身边，姑娘啊，你怎？See you. 路飞行。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